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十章伏地魔的请求第七十四集。 哈利站了起来，再次俯身凑近石盆中荡着涟漪的银色物质，直到面孔接触到它。他翻着跟头在黑暗的虚空中坠落，落到了一间起居室里，看见一个很胖很胖的老太太，戴着一顶精致的姜黄色假发。艳丽的粉红色长袍在她四周铺散开来，使她看上去像一块融化的冰淇淋蛋糕。她正对着一面镶嵌着珠宝的小镜子，用一块大粉扑往已经鲜红的面颊上涂胭脂。一个哈利所见过的最瘦小、最苍老的家养小精灵，正在给老太太的胖脚上穿的一双紧绷绷的缎子鞋系鞋带。 快点儿，好奇， 赫普兹巴专横地说。 他说四点来，只有两分钟了，他还从没迟到过呢。 他收起粉扑，家养小精灵直起腰，脑袋才骑到赫普兹巴的椅垫，纸一般的皮肤挂在骨架上，像他身上当成长袍披的那块破亚麻布一样。 我怎么样？ 赫普兹巴问，一边转动脑袋，从各个角度欣赏他镜中的面孔。 很美丽，夫人。 好奇尖声说。哈利只能推测，好奇的契约里要求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咬牙说谎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赫普兹巴史密斯离美丽差远了。门铃叮叮当当地响了，女主人和小精灵都跳起来。 快快，他来了，好奇， 赫普兹巴叫道。小精灵奔出屋去，屋里非常拥挤，简直想象不出有人能在屋里走动而不撞到至少一沓东西。陈列描漆小盒的橱柜，挂满烫金书籍的书架，摆着大小水晶球和星象仪的架子，还有许多长在铜器皿中的茂盛植物。这间屋子看上去像是魔法古玩店和温室拼凑而成的。小精灵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高个子青年，哈利一下就认出是伏地魔。他穿着一套黑西服，头发比上学时长了一些，面颊凹了下去，但这些都很适合他，他看上去更英俊了。他小心地穿过拥挤的房间，看样子已来过许多次，然后低低地弯下腰，嘴唇轻轻碰了一下赫普兹巴的小胖手。 我给你带了花儿， 他小声说，手里变出了一束玫瑰。 哦，你这个淘气的孩子，你不该这样， 老赫普兹巴尖叫道。不过哈利注意到，他已在旁边一张小桌上准备了一个空花瓶。 你把我这个老太太宠坏了，汤姆，坐下坐下。好奇在哪儿？啊， 家养小精灵端着一盘小糕点冲进屋来，把盘子摆在女主人肘边。 随便吃吧，汤姆， 赫普兹巴说。 我知道你很喜欢我的糕点。你怎么样？脸色有点苍白，店里把你用得太狠了，我说过一百回了。 赫普兹巴扭捏作态，伏地魔机械地微笑着。 这次来看我的借口是什么？ 他扑扇着眼睫毛问。 那副妖精做的盔甲，伯克先生想出个更高点的价钱，500加龙，他觉得这够公道的了。 哎呀哎呀，不要这么急嘛，不然我会以为你只是为了我的玩意儿才来的。 赫普斯巴撅着嘴说道。 我是为了他们才被派来的， 伏地魔轻声说。 我只是个小小的店员，夫人，只能听人吩咐。伯克先生要我问 哦，伯克先生，呸！ 赫普兹巴说着，小手一摆。 我要给你看一样伯克先生从来没见过的东西，你能保密吗，汤姆？你能保证不告诉伯克先生我有这个吗？他要是知道我给你看过，永远都不会让我安生的。这个我不卖，不会卖给伯克，不会卖给任何人。可是你，汤姆，你会欣赏他的历史，而不是只想着能赚多少加仑。 我很乐意看赫普兹巴小姐给我看的任何东西。 伏地魔轻声说，赫普兹巴又像小姑娘似的咯咯笑了起来。 我让好奇拿出来了。好奇，你在哪儿？我要让里德尔先生看看我们最好的宝贝。干脆两样都拿来吧。 在这儿呢，夫人。 家养小精灵尖声说。哈利看到两个落在一起的皮盒子穿过房间，好像自动飘过来似的。他知道是那个一丁点大的小精灵举着他们，在桌子、躺椅和脚凳中间穿行。 好。 赫普兹巴愉快地说，从小精灵手里接过盒子，搁在膝上，准备打开上面的那个。 我想你会喜欢的，汤姆。哦，如果我家的亲戚知道我让你看了，他们马上就会来抢走的。 他打开了盖子，哈利朝前凑了凑，好看得更清楚。里面像是一个小金杯，有两个精致的耳饼。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，汤姆？拿起来好好看看。 赫普兹巴轻声说。伏地魔伸出细长的手指，捏住一边的耳饼，把杯子从柔软的缎子衬垫上拿起来。哈利看到他的黑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红光，他贪婪的表情奇特地反映在赫普兹巴的脸上。他的小眼睛正盯着伏地魔英俊的面庞。 还。 伏地魔辨认着杯子上的雕饰，喃喃地说道： 这是。 赫尔加赫奇帕奇的。你很在行，聪明的孩子。 赫普兹巴说着，轻身捏了捏他凹陷的面颊，胸衣发出响亮的嘎吱一声。 我没跟你说过我是赫奇帕奇的远房后代吗？这东西在我家传了好多好多年，很漂亮是不是？据说还有各种魔力，但我没怎么试过，我只是把它好好的收在这儿。 他把杯子从伏地魔瘦长的食指上勾了回来，轻轻地放回盒子里，专心致志地把它嵌回原处，没有注意到杯子被拿回时伏地魔脸上掠过的一丝阴影。 好了。 赫普兹巴愉快地说。 好奇在哪儿？哦，在这儿，把它拿走吧，好奇。 小精灵顺从地接过装杯子的盒子，赫普斯巴的注意力转向了他膝上那个扁一些的盒子。 我想这个你会更喜欢的，汤姆。 他轻声说：“ 凑近一点，亲爱的孩子，看清楚。当然，伯克知道我有这个，我从他那儿买来的。”我敢说，等我死后，他一定想把它拿回去。 他拨开精致的金丝扣，打开了盒盖，光滑的深红色天鹅绒衬垫上躺着一个沉甸甸的金色小挂坠盒。伏地魔这次没等邀请，就伸手把小挂坠盒拿了起来，举到光下细看。 斯莱特林的记号。 他轻声说，光中闪耀着一个华丽的蛇形的 S。 对了。 看到伏地魔出神地盯着他的小金盒，赫普兹巴显然很高兴。 为这个我可花了大价钱， 可是我不能错过这样一件珍宝，一定要把它纳入我的收藏。伯克是从一个寒酸的女人那儿买来的，那女人大概是偷的，不知道它的真实价值。 这次错不了。他说话时，伏地魔的眼睛里闪烁着红光。哈利看见他攥着小金和链子的手指关节都变白了。 我敢说伯克没付给他几个钱，可是你看多漂亮是不是，还有各种魔力，虽然我只是把它安全地收着。 他伸手想拿回小金盒，有那么一刻哈利以为伏地魔不会放手，但小金盒从他指尖滑下，落到了红天鹅绒垫子上。他端详着他的面孔，哈利第一次看到他脸上的傻笑变得犹豫了。 你没事吧，亲爱的？ 没事， 伏地魔安静地说。 没事，我很好。 我以为可能是光线吧， 赫普兹巴说，好像有点慌乱。哈利猜他可能也看到了伏地魔眼中那瞬间闪过的红光。 来，好奇，把他们拿走，重新锁起来，用老魔法。 该走了，哈利， 邓布利多轻声说。小精灵举着盒子摇摇摆摆地走开时，邓布利多抓住哈利的胳膊，一起穿过一片虚空，伸回到邓布利多的办公室。 赫普兹巴·史密斯在这之后两天就去世了。 邓布利多坐了下来，示意哈利也坐下。 魔法部判定是家养小精灵好奇在他女主人的玩饮可可中误放了毒药。 不可能， 哈利气愤地说。 看来我们意见一致， 邓布利多答道。 当然，这起死亡案与李德尔家的命案有许多相似点，两起案子中都有替罪羊，替罪羊对杀人经过都有清楚的记忆。 好奇承认了， 他记得在女主人的可可茶里放了点东西，后来发现那不是糖，而是一种罕见而致命的毒药。判决说他不是蓄意谋杀，而是老眼昏花。 伏地魔篡改了他的记忆，就像对墨芬那样。 对，这也是我的结论，而且也像对墨芬那样，魔法部本来就倾向于怀疑好奇。 因为他是家养小精灵， 哈利说。他从没像现在这样赞同赫敏组织的社团，家养小精灵解放阵线。 正是，而且他老了，他承认在饮料里放了东西之后，魔法部就没人想到再去调查。跟莫芬的情况一样，等我找到好奇，取得他的记忆时，他几乎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。当然，他的记忆只能证明伏地魔知道杯子和挂坠盒的存在。好奇被定罪时，赫普兹巴家族发现老太太的两件最贵重的宝物不翼而飞，他们花了一段时间才确定了这件事，因为他有很多秘密的藏宝地点，总是把他的收藏看得特别严。而在他们认定杯子和挂坠盒都不见了之前，伯金伯克的那个店员，那个经常去看赫普兹巴并且那样会讨他欢心的青年，已经辞职消失了。 他的老板也不知道他的去向，对他消失也像别人一样感到意外。汤姆·里德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。现在， 邓布利多说， 如果你不介意，哈利，我想再提醒你注意一下故事中的某些细节。伏地魔又犯下了一桩谋杀案，不知道这是不是继里德尔加命案之后的第一桩。我想是的。想必你也看到了，这一次他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利益。他想得到那可怜的糊涂老太太给他看的两件奇宝，就像他抢孤儿院其他孩子的东西一样，就像他偷他舅舅的戒指一样。这次他盗走了赫普兹巴的杯子和挂坠盒。 可是， 哈利皱着眉头说道， 这看起来很疯狂，冒那么大的风险丢掉工作就为了…… 也许对你来说是疯狂，但对伏地魔不是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希望你将来能理解这些东西对他的意义，哈利。但是你必须承认，我们至少不难想象，他认为挂坠盒理所当然是属于他的。 挂坠盒也许吧， 哈利说， 可是他为什么把杯子也拿走呢？ 那只杯子曾属于霍格沃茨的另一位创始人。我想这所学校对伏地魔仍有很大的吸引力，他无法抗拒一个浸透着霍格沃茨历史的东西。我想还有其他原因，我希望将来合适的时候能向你证明。接下来我要向你展示的是我收集的最后一段记忆，至少在你能帮我们弄到斯拉格霍恩教授的记忆之前，这是最后一件记忆藏品。好奇的记忆和这段记忆之间隔了十年，我们只能猜测伏地魔在这十年里做了什么。